记得4007108888，此刻热线接近满线了。但是同时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通过4007108888表达了自己的怀疑，说啊，茅香玉液原浆酒我很了解，它可是知名酿酒大师的精心酿制，市面上很难能够买到，是高端用酒啊，你们竟然55块钱就能够喝到，而且还送1000元的网络话费，哎，真怀疑你们酒的质量有问题。其实啊，有关注还是好事儿，说明啊，大家购物是越来越理性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活动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 第一，确保酒的品质，每一瓶都有茅台专属 logo， 如果有假甘愿处罚啊。第二，价格确实很低，还原酒厂职工价格。第三，所赠送的1000元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是实实在在的把卡送到您的手上，能够清楚的看到2张500元的面值卡。 对， 4007108888，4007108888。 是的，仅剩下1分钟的时间了，打通4007108888，4007108888，花1999元订购到3箱18瓶的茅台原浆酒，同时还有100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免费送真品佳酿的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1999元一箱，买1箱送2箱，1000元话费免费送，每瓶才55块钱，保证滴滴真酒，滴滴好酒。记住热线4007108888。4007108888，给您承诺免费的送货上门，先看再验，满意之后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也不收取您1分钱的费用。4007108888，4007108888，立刻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 根据媒体报道，安徽合肥一名10岁的男孩最近发现了一颗超新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天文探索这件本来应该由天文学家做的事儿，怎么被一个小男孩抢先了呢？什么是超新星？这个小男孩是如何发现的？面对未知的星空，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10岁男孩的大发现。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一开始分享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今儿是2015年9月17号，星期四。在1965年的这一天，中国科学家获得了首批人工合成的牛结晶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在人类呢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妙的伟大历程当中，又是迈进了一大步。现在咱们所使用的胰岛素呢，和当年啊已经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了。而且呢，人类在对于胰岛素的合成研究，在应用的过程中也是历经了，比如说在牛的身上、猪的身上，以至于呢到后期呢啊脱离了动物，通过基因的方式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也是科学进步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一起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中国科学家获得了首批人工合成的牛结晶胰岛素。接下来呀，再和大家说一说，在过去的这一天，以及呢今天这个白天，咱们的身边有哪些科学大事件在发生。我们先来说到的是一个数码科技领域的新的进步，苹果公司呢在今天正式推送了用于 iPad 以及 iPhone 等设备的 iOS 9的系统正式版。相比呢上一个版本，这次的版本并不算是一次大幅的升级，在一些 细节的功能上是有所改进，并且是加入了专为中国设计的字体还有地图服务。其实呢 iOS 9系统啊，在今年6月份的苹果公司全球开发者大会当中就已经现身了。相比呢6到7的大的变化，以及呢8到9的变化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小的。就这次大家在升级了 iOS 9之后呢，不会发现说从操作的界面上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大变化。这次的升级啊，苹果公司主要是把精力放在了主动的智能化、内置应用的改进以及呢字体等细节的变动之上。据说呢，当大家安装了 iOS 9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的做出一些智能化的判断。当然这些智能化的判断也是伴随着大家手机使用的越来越多，它才会对用户的一些习惯做出充分的判断。除此之外呢， iOS 9的系统呢也是加入了省电的功能。官方有数据表示，用作 iPhone 6当做测试工具呢，可以呢升级了 iOS 9之后啊，要比 iOS 8多出1个小时左右的续航时间。其实对于现在呢手机的使用而言，这1个小时可真的是不小啊。如果说手动开启了低功耗的模式，还可以带来额外3小时的续航。刚才我们说到新的系统的升级呢，让苹果的手机进入到 iOS 9之后呢还能够多续航。以下呢再和大家说另外的一家呢生产手机芯片的厂商，他们在硬件的基础上也是推出了一个让手机呢短时间内充电的功能。高通最新呢在他们的芯片的基础上呢推出了全新的 3.0 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用在骁龙820、620、618、617以及430当中，可以将智能手机的电量当零充到80%的时间呢花费到短短35分钟就可以了，半个小时多一点手机就能够充满80%的电量。高通预计这项技术呢将会从明年开始逐渐普及。以下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呢天文学方面的一个新的进展啊。美国宇航局最近在官网上公布了一则消息，利用呢目前在土星轨道上所工作的卡西尼号所发回的数据，科学家呢确认土卫二恩克拉多斯这颗星的表面的冰层下方有一个全球性的液态水的海洋。过去呢我们一直认为说在太阳系当中呢只有地球这一颗星球是有水的，在地球这颗星球上呢是有着生命存在的，其他呢都是干巴巴的剩下的7颗星球，以及呢他们的卫星也不太可能有生命的存在。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呢，这个消息啊公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使得呢土卫二和木卫二一样都是存在着生命存在的可能。研究人员呢是怎么发现土卫二当中是有着这液态水的存在呢？原来呢他们发现土卫二啊在围绕着土星公转的时候呢发生了轻微幅度的震荡。这个现象呢只能解释土卫二的表面的冰层并不是和下方的岩石内核冻结在一起的，在岩石的内核和表面的冰层当中是存在着一层全球性的海洋。此前探测号卡西尼号呢曾经观测到啊土卫二的南极有热泉不断向外喷射出物质，并且呢检测出了这些物质呢是由水蒸气啊、冰粒啊和简单的有机分子所组成的。而且现在已经是进一步的确认了在土卫二的下面是存在着大量的水的全球性的海洋。这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会在离我们地球不远的土星的卫星当中就能够发现生命呢？在近些年呢，人类观测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发射到深空当中的探测器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其中呢是看到了更多的一些天文学方面的大发现。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分享了在科学史上今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呢今天和昨天就在当时当下人类在科学界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进展。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也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和天文学有关的话题，具体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漆东翼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根据媒体报道，安徽合肥一名10岁的男孩最近发现了一颗超新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天文探索这件本来应该由天文学家做的事儿，怎么被一个小男孩抢先了呢？什么是超新星？这个小男孩是如何发现的？面对未知的星空，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10岁男孩的大发现。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要呢和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儿呢，要从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廖佳明的一个天文发现来说起啊。不久之前呢，这个十岁的小男孩在去参加了一个叫做 PSP 的项目当中，通过其中的照片的对比发现了一颗超新星。当然呢，这颗超新星目前还正在确认当中，到底是不是发现的是超新星，这事儿呢还很难说。但是这件事情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本来呢，天文学是天文学家应该去做的事情，发现呢深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应该是天文学家的工作的内容之一，但是呢竟然被一个十岁的正在上五年级的小男孩抢了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天文馆的朱静馆长。朱静馆长你好。 玉龙好，大家好。 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呢，您还给这个新明天文台，也就是廖佳明所注册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天文台，去给他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了解到一些最新的情报，到底他发现的这颗是不是超新星呢？ 是这样，对，刚才我是因为新民天文台呢，他是那个乌鲁木齐一中的高兴老师，他自己那个就是 老师一高兴就 运营的，运转的一个等于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业余的，就是爱好者的一个天文台啊，但是他坐落的地方呢，还是非常观测条件非常好，是我们。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的南山观测基地。那么它这个天文台呢，现在只要是天晴的时候，它都会有观测。其实这天文台本身它现在有五个望远镜。 是一个老师他自己。 对，一个中学老师，中学老师，对对对。 啊，为了让自己高兴高兴，高兴老师就建了 个 天文台。 对，他名字就叫高兴，这个也他非常的喜欢天文。另外呢，当时为什么叫新民天文台，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为了纪念我们新疆的一个天文爱好者，非常有名的天文叫周兴明。他其实跟我年龄是一边大的，但是他很遗憾就是前些年那个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但 是 因为这个周兴明呢，他是其实在爱好者里面一直巡会啊，然后做一些这个 SOHO 彗星的发现啊等等，就是为人也特别好，所以他去世以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可惜嘛。然后他们新疆的爱好者一起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周兴明啊，当然也为了其他的原因，然后就是开始由那个高兴老师挑头那个建了这个新民天文台。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同学呢，其实就是用这个新民天文台其中的一个专门做超新星搜寻的一个望远镜，它的观测数据，这个数据是拍完以后实时的就放在网上的。那么这个小同学呢，他就是通过这个去网上来看这个数据，发现了一个天体，一个新的天体。那么这个天体现在看呢，有可能会是超新星，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这个光谱的观测结果出来，因为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现在只是等于是普通的测光的方法，看到那儿某个星系的里面多了一个亮点，相当于，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超新星，那么还需要对它进行光谱观测。那么光谱观测呢，就是他们现在这些望远镜就没有就是做不了这个事儿，需要一些大口径的望远镜。那么现在在等待国内，像我们国内能有这个能力的，一个是云南的这个高美谷的这个两米四的望远镜，那么还有我们北京郊区的国家天文台的兴隆观测基地的2.16米的这个望远镜，这个都有能力。那么要看他们这个天气允许，或者呢也有可能会国外的这个大望远镜对这个目标进行后继观测，拍它的光谱，然后最后确认如果它 还要再拍， 对对，就是还要再拍它的，拍到它的光谱那么呢然后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是想拍就能拍，还是跟季节有关系呢？比如说地球转到 现在，不，因为它现在是我们在那个新疆发现的，所以原则上北半球这些望远镜肯定都是能看到它的。这个没问题。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像大望远镜呢，往往它的时间提前一年就都分配完了，实际上对对，所以像这样的事儿呢，它不一定能够有这个合适的望远镜能够去专门替它拍这个光谱。 所以说现在还待定这事儿。 对对对，但是从现在看，我的感觉倒是创新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0岁的小男孩廖佳明啊，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能发现这个超新星啊？原本他的父亲呢是觉得我们家这个孩子太调皮了，天天呢就打游戏，也不好好学习，为了给他做一个正向的引导，哎，就跟他说，你不是喜欢天文吗？你看现在有一个星明天文台，他还有一个公众超新星搜寻项目叫 PSP 项目，你呢要不然去注册一个这个吧，反正你都是上网嘛，你上网打游戏浪费时间，你还不如干干这个事儿呢，没准还能有新的发现。这小孩呢就上去就注册了，哎，在9月12号上午10点的时候呢，他突然看到收图的时间到了，就跑回家。跑回家之后呢，点开了电脑，然后呢就看这些照片。哎，突然发现说有一个这个点儿，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给他标出来了。一标出来之后呢，后来大家一看就炸了锅了。哎呦，这真的有可能是超新星，这事儿是这么来的，其实是一个巧合。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是说专门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准确的来讲，是他的爸爸把他推到了这条路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教育方式挺好的。小孩呢，爸爸不想让他打游戏，就让他呢去学学天文，或者让他来去把精力分配到别的地方，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对，我觉得就首先这家长一定也是个天文爱好者。 那当然。 对对，他自己就是 不懂也不行 事儿嘛。对对对。另外这个孩子呢，他能够找出来，我觉得一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随便一个小孩就在，他其实肯定还是花了、那个、 有基础的。 对，他肯定还是花了很多时间的啊。我问了一下高兴老师，他说这个小孩是实际上在他的这个就是来这儿找这个超新星，使用他的资料找超新星，这些人类他是看图看的最多的。 他看图看的最多的，其实平常他还是对于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就说明他一定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对， 刚才我们讲到一个词叫超新星，新旧的新，星星的星，什么叫做超新星啊？ 超新星呢，它其实指的是就是大质量恒星它这个演化到晚期的一种状态，就是当然就不像我们太阳呢，就是要比我们太阳质量要大一些啊， 更大的一个太阳， 对对对，啊，相当于比它太阳要沉好多倍的这种恒星。那么在它的这个演化的晚期呢，它会就会有一个超新星爆发的阶段，这会儿它会在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说喷发出很多很多的这个物质出来，同时自己呢最后还要坍缩。然后最后它会变成一个黑洞。那么这个超新星爆发，从我们从观测角度，你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在我们银河系里面的超新星爆发其实也有，但是呢就是它这个很多年好几百年才会赶上一次，就我们现在不是老能发现，但是当我们去观测银河以外的其他的星系的时候，这件事其实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多。那么你就会经常的发现，就是在某个星系里面突然就是多出来一个星，它一下亮起来了，但是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在一段时间里面它的光度变化就是从完全你看不到它，然后到你能看见它，慢慢越来越亮，然后再暗下去，它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超新星本身的，刚才我说了，就是通过对它的光谱观测，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波长上它的亮度是什么样子，通过这个就能够知道它上面有什么物理过程，然后来分析来判断，比如它是不是超新星，另外如果超新星的话呢，它是哪种类型的超新星，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后期的这些观测其实是更有意思的一些观测。 我能理解这个超新星啊，它其实就是恒星到最后它的寿命快终结之前的那一刹那的回光返照，就又再亮一下。 大质量恒星可以这么认为，大质量恒星的它的这么一个晚期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这个叫做廖佳明的小朋友，他所观测到的这个啊，就现在还没确定到底是不是。如果说是的话，实际上看到的应该是当时只是这颗超新星它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的那一瞬间的光线，但有可能这颗星现在早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光线。 是这话你说对，因为毕竟现在的它肯定是我们银河系之外的嘛，所以它离我们的距离就是说因为我们银河系的半径直径是10万光年嘛，所以它离我们至少是几十万个光年，比如说就是这个量级的甚至更远啊，这个星系的要看具体这个星系的， 反正就是很远很远很远。 对对，所以现在看到的肯定是怎么也得是几十年、几百年前的，几十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前的事儿了。所以就是、 哦、 对对， 所以真是在这个天文学的领域是一眼万年，这都不够，一眼是几百万年啊。 这是对，经常这是很常见的，或者更一般来讲，这个肯定还不是很近的星系，这个星系怎么也是我刚才还说少了，就是说 现在因为它是在某个星系的这个某个星系的里面发现的一个多出来一个天体，所以它的距离怎么也是个几百万，一般都得几千万光年开外的事儿， 这个 不 重要。 这样的， 总而言之就是很远很远，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对。 但是回头再讲来啊，关于咱们去探测天上的这些星星，我今儿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看天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发现，我们下意识觉得这应该是天文学家们去干的事情，但为什么这个发现是一个十岁的小朋友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呢？是不是对于天文学家而言这事儿不重要，或者他们忙不过来？ 当然这事儿应该说还是很重要，但是就是对天文学家来讲，当然他还有更多的更重要的事儿，或相对来讲更重要。但这件事儿的创新的搜寻其实也有很多这个专业，有几个专业的这个研究团队在做啊。相对而言呢，他这个发现本身他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就是他还好，他就需要你不断去监测，你要找一堆星系，然后你老去监测它们。老去看看，然后你去老要比较，比如这个星系现在的这个图像和一个星期以前的这个星系的图像相比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多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之所以这次这个小学生他能够发现，就是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创新项目呢，他就选了一些星系，特定的星系，那么选了这些星系以后呢，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拍他们，拍完以后呢，他现在已经程序化处理，就是自动的去比对，自动的拿它跟比如一个星期以前或者是一个月以前的这个星系的图像去比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其实只要你眼神好，你一看，如果它多出一个东西来，那么你就有可能能够看到它那儿多了一个东西。 您不是说已经自动比对了吗？为什么还需要人的眼神去看呢？ 那就是在很暗弱的情况下呢，还需要就人眼还是要。在某些时候还是要比这个程序还是要更灵敏一些 啊， 特别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暗的，如果很亮很亮的，其实是可以那个拿程序来挑出来的啊。但是程序挑呢，就是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噪声啊，或者有些其他的干扰啊等等。 人起到一个查漏补缺的作用。 因为这个项目 PSV 本身我自己没有特别仔细的去看过啊，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处理的。但是就是说理论上肯定还是能够通过程序算法能够发现一些。大多数的，但是仍然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正好，因为你如果拿机器找的话，你肯定要设一个线，就是比如说 比 这个背景起伏 对 高多少倍，我算是一个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线其实比较难调。你调的高了以后呢，就你会漏掉一些。如果你把线调的低了一些，很多噪声不是它的都会被 对会报错 啊。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而且它跟当时的天气啊等等都有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项目可能还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采取了这种，就是把数据直接搁到这个网上，然后让大家拿肉眼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会吸引很多人参与。 您跟大家讲讲这个项目是个什么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也有天文爱好者，他们可以参与进来吗？ 对，可以。当然就是这个，你要去新民天文台，然后去注册这个 PSV 的这个项目。注册以后呢，注册完了以后，其实它还会给你一些测试的图让你来看。就是然后 你还得考试， 你得通过，对对对，你要通过这个测试才行的，就不是随便你说我要弄，因为你毕竟也是占用资源，而且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小同学发现这个超新星这件事儿公布出来之前呢，因为他 PSP 的项目实际上刚刚上线一个月，这一个月里面大概已经有三四百人注册了，可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同学他发现超新星这个事儿一说出来以后。到今天为止，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万个人注册了。 哇！ 对对对，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有一些卖彩票的地方，平常人很少，一旦出一个500万的大奖，你就看那个彩票就排长队了。其实我觉得这儿也有点这意思。 对，挺有意思。当然，这一万个人里面，实际上现在大概只有将近一半的人通过了测试，就很多人还没做测试或者没通过测试。 那什么样的人能通过测试呢？ 我没给仔细，但是他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找一些。图嘛，让你看，看你能不能看出来。或者因为有的人你看出来可能是误报嘛。你得是真的看出来，就既不能少看，也不能多看。我估计啊，他肯定先让你，无非这些测试，主要看你眼神好不好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得要有一些天文学的基础。像您去了肯定就行，像我这样一点都不懂的，我就 那倒不一定。他跟天文学基础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跟你眼神好坏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和你认真程度是有关系的 啊。比如说 我其实眼神就很好，我没去，我去我也会对这些东西会比较敏感。 比如说有些人我玩连连看玩得很好，是不是我挑星星？ 我是以前在天文台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对那个，因为我们那会儿招小行星嘛，其实。 类似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小行星它本身还在动，这样的超新星这样东西它是不动的。 嗯， 对，找小行当时也是最开始就是我眼睛好看出来，然后再慢慢去教那个程序，然后再编程序，让它尽量的接近我的眼睛，甚至比我眼睛还要好。 嗯，我知道您现在还经常会到北京的郊区来去看一些星星。您现在都还去看星星，都主要看什么呀？ 对，那现在当然主要还是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做的不能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他们现在做的这种还是应该说是虽然是爱好者做，但是它是专业的， 嗯， 专业的事儿。 嗯， 我自己现在做的基本上还是以这个爱好者呀或者兴趣的更多，比如拍一些这个好看的照片啊，或者也有一些我也有一些我感兴趣的目标，比如说一些这个特殊的小行星。 嗯， 很接近地球的时候，那么它会相对比较亮，是有可能亮到我们这个照相机能拍到的这个亮度。就我现在很少用专业的这个望远镜什么的啊，它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就是爱好者里面专业的望远镜，然后也用的这个穷用 CCD 是一个也是比较专业的这个探测设备， 专门是拍超新星的。 它这个望远镜对，专门是找超新星的。 嗯 啊，然后我现在做的很多时候，你比如我对卫星感兴趣，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玩的卫星。 嗯 啊，像这个前几个月像那个光帆 A， 他们测试那个太阳帆的一个卫星打上去，有那么十几天在天上。啊，挺好玩的，我就去拍它。 啊，就是咱们站在地球上能看得到卫星啊，都能拍得到。 能看到很多，基本上像天好的时候，夏天如果在北京郊区的话，一个晚上看到上百颗卫星可以。啊，这些卫星里面，当然可能一大部分是那些就是没用的，就比如说火箭， 残骸 那些火箭啊，残骸，对，我们叫太空垃圾这些东西。 嗯。 但是也会有一些其实是一些好玩的卫星，有些是正在工作的，比如像国际空间站。 嗯。 啊。像这个我们国家自己的，比如遥感卫星啊， 嗯， 啊，国外的一些，包括一些间谍卫星啊等等，啊，这些卫星它都会这个从我们这个上空飞过去，那么飞过去我们叫过境，那过境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它是在这个就是地球的影子外面过境的，就是太阳光能照到它，反射完了我仍然能看见，也。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拿这个数码相机给它拍下来。我自己对拍卫星其实比较感兴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有意思的目标啊，像流星雨啊，等等。所以我经常出去是拍这些的，可能跟他们现在这个做的还不太一样。 他们是在找东西，找未知的。 他是真正对，他真正在找东西。当然，他这找呢，就是说相对而言呢，因为我不知道，我没看仔细看他选了多少目标，其实他找到的这个。就说比如多长时间能发现一颗超新星， 嗯， 这种可能性跟他选的那个星系的数量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平均来讲，比如每个星系可能就是说可能得比如说得1000年， 嗯， 出现一个超新星。那么当然这里还得是跟你的望远镜的探测能力也有关系。 嗯， 那么就是说你能探测多暗啊，因为离得太远了以后你就看不到了，那还是近的这些星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如果我比如说我的观测能力就是我能够探测到啊一个星系里1000年，那么我现在如果找1000个星系，那么我就相当于我每年就能发现一个。 嗯， 那如果我找比如说12000个星系的话，我平均每个月就能发现一个。 嗯， 那所以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当然我这说的多了啊，其实真正一个星系里发现超新星可能比这个还要再短一点。 对，您就打个比方吧。嗯， 对，大概就这意思。所以就是只要你能找足够数量的星系，然后你不断地去监测它们。 哦， 比如说每隔几天我拍它一下，每隔一个星期吧，就是我一个星期我现在选10000个星系，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把它们全都拍一遍啊，第二个星期再重复，第三天，那么我去对同一个星期我去比较现在和一个星期前的这个照片， 嗯， 那么你早晚会发现这个星系里面会多一个东西，比如或者某一个星期会多一个东西。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天文或者其他很多的科研，有一部分都是体力活，就得看你是不是能坚持下来。 这是一种，对对对，这其实现在有一些那个大的项目，他们就在做，就当然是纯自动的在做啊。 嗯， 就是以前曾经最早，国家天文台用60公分在星龙观测机60公分的这个望远镜，也是发现了好多超新星啊， 嗯， 好多超新星。这里面有些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你光发现其实只是第一步。关键是你发现完了马上需要做后继观测， 嗯， 我需要拍它的光谱， 嗯， 然后看它是什么样的。那么有一些超新星比较有意思的，像 EA 型的超新星，那么它跟我们这个测这个哈勃常数啊，定我们宇宙的年龄等等，这个都特别有关系。 嗯， 所以 EA 型超新星大家这个特别感兴趣。另外它还有一些超新星比较怪，或一些非常特殊的，但是这些超新星呢你开始并不知道嘛，只有你首先先发现了，发现以后赶紧拍光谱看它什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发现的是，因为它超新星本身是由一个相当于从无到有，由完全你看不到， 嗯， 到比较暗，你 勉强能看到最亮，然后再亮度再下降，它有这么一个过程，这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几天的时间或者是十几天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如果我发现的时候它还没到最亮呢，这就特别重要， 就很有价值了。 对，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一直的去观测它。我去有的时候会提前两个星期，就是在它极大之前两个星期就被发现了，现在有这样的超新星。那么我这那未来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你都可以对它进行不断在不同阶段拍它的光谱，那么我就能知道它上面在不同的时候它在发生哪些物理过程。同时也可以对它进行测光，不同颜色的测光，然后看它的光度变化随着时间是怎么变化的，那这些都其实都是特别重要的。 这些能够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宇宙的一些年龄，您刚才说了 那个是靠一堆，就是我要发现很多很多夜行超新星然后一起来综合的，但是你就单个的这个天体的这个观测，当然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它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在进行哪些物理过程。而 是不是 你这种方法发现的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超新星了，因为有时候它也可能是其他的更奇怪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嘛，反正就是本来那啥东西也没有，那什么都看不见，突然冒出一个东西来，那东西到底是什么，这肯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真正的对它进行完了很多观测以后，才能最后知道这到底这事儿，比如有没有意思啊，它多好玩，这些都是开始时候不知道的。你只有先发现了它，然后再去跟踪它，再去看，然后再看是什么。 那是不是对于大家来去了解，比如说本身在这个太阳系当中，未来太阳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也许这个数据是不是都能有用的？ 太阳倒这个对太阳倒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太阳它这个是基本上一个中等质量的一个恒星，就是我们对太阳这样质量的，反正它大概100亿年的寿命嘛，现在已经46亿岁了，未来还有40-50亿年，这些都是知道的啊。到后期它会变成红巨星，然后会也最后会变成白矮星等等，这些都知道。但是呢，就是我们银河系里面，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恒星里面，因为我们银河系呢现在是有1000多亿颗恒星，就我们自己这个星系里面，我们太阳所在的星系里面其实有1000多亿个太阳，那其中这些当然有轻有重了，就是也有好些比太阳沉的，所以呢我们如果银河系里面有超新星爆发的话，它就会更亮，因为现在看到的这个肯定这是一个比如几百万光年开外的哈，或者几千万光年开外，这个相对而言就是它很暗很暗，但是如果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某处出现一个超新星的话，它就会变得非常亮，特别是如果离我们太阳还比较近的话啊，假如说离我们比如几千光年开外有一个大质量恒星发生超新星，比如现在我们现在知道的，比如说像这个天蝎座的这个大火，我们中国叫大火新秀二，是这个天蝎座阿尔法，西方叫天蝎座阿尔法，这个现在前一段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蝎子，其实很容易啊，夏季的一个红颜色的星啊，这就是一大质量恒星。还有猎户座，现在大家这个半夜现在出去，晚上出去，后半夜猎户已经从东边升起来了。猎户座左上角有一颗星，也是发红的。你晚上看天上的星星啊，你猛一看，你都会觉得多数星星基本上都是白颜色的。但是有个别的星星是有颜色的，很亮的星，其中有个别的是红颜色的。这种红颜色的星，那个叫深秀四，就是猎户座的，我们这么看过去，它的左上角啊。深秀四其实也是，深秀四和新秀二呢，这两颗星呢，都是就是这个大质量恒星已经演化到比较后期，已经到红超巨星阶段了， 就是到了这个60-70岁的年龄，差不多。 对，它已经快那个了，因为大质量恒星它的寿命短，就是恒星是越沉，活得越短，相当于它这个非常的明确，所以呢。这两颗恒星呢，因为红超巨星阶段像这样的恒星和大质量恒星，在红超巨星阶段基本上就是100万年的这个停留时间，就差不多啊，它在这个状态一般，所以像这两颗星，应该说这个在100万年之内，基本上都会发生超新星爆发。它是随时可能的，比如明天有可能，后天就前一段。2年前的时候，当时那个媒体上在那传啊，就说这个深秀四，要在第二年就要爆炸，说天上会出现两个太阳，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没有？当时就说就这件事儿，对对，当然是一个误读啊，实际上是一个误读，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家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它在100万年之内会很可能啊，应该会发生超新星爆发，当然也可能是明年，但是明年发生这件事儿的可能性是100万分之1啊，是这个概念。那么它如果真的发生超新星爆发以后，如果它离得我们特别近的话，它真的就有可能亮到白天都能看见，因为银河系里面的啊，但是深秀四还不至于，深秀四离我们大概1300光年，所以深秀四如果真的 变成了超新星的时候，那么它可能会在一两周的时间里，天上会多一个，也许会像月亮那么亮的一颗星星。就是它有可能，如果它爆发的时候正好是，正好是夏天的话，那么就是它离这个太阳比较近，白天在天上的话，那白天真有可能你肉眼能看见那多了一颗星。 那您觉得它会对于地球有改变吗？比如说大家会觉得 这些不会，因为这些离得太远了，因为超新爆发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一些什么中微子多一些的中微子辐射之类的，但是因为它毕竟离得还是很远嘛，就是说它对我们，对地球人不会有什么别的影响。但是如果很近很近，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如果特别近，离我们比如说几十个光年开外或者怎么样，它真的有一个这个大质量突然变成超新星了，那还是。 可别 。很有意思的，对 对。 它会 我觉得现在生活很美好。 对对，你会不是对天文爱好者来讲，至少是一个很好玩的。很能观测的一个东西， 对，大家一定见到的是很多很多年难得一见的奇景。 因为银河系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就是上一次是1054年，大概 1054年 就是那个 M， 就是蟹状星云嘛，就是一个 哦， 蟹状星云应该就是一个大质量恒星的那个爆发。当时中国古代就见，那就是白天天上出了一个星星，持续好几个月， 嗯， 然后白天能有一个星星能看见，肉眼能看见天上多了一个星亮星在天上， 嗯， 你想它有多亮嘛， 嗯， 所以这个还是。 在您看来是有这可能的， 所以对啊，到现在已经因为平均可能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可能得平均是不是几百年有一颗吧？现在要1054到现在，你想已经1000年了嘛？ 对， 就是理论上就银河系 最近 当然这个是概率，其实不是这么说的啊，概率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就是说不是这意思，概率 按概率说差不多是应该有了，但实际上不见得会， 实际上它仍然还是，比如如果是1000年，仍然还是1000年啊。 嗯，和这个朱静馆长每次在聊这个天上的星星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顿时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啊。这一聊一聊宇宙，咱动辄出去都是好几百万年啊，而且再加上个光年在后面，你就会觉得这漫长。而且无比的宽阔。今天我们是聊到了超新星的话题，也再次感谢朱静馆长给我们讲述了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够跟着您来去拍拍星星，看看星星，这看看更加神奇的深空都有一些什么神奇的星星。 好，谢谢大家，请大家都关注天文馆的活动吧，我们有时候也会组织一些这个活动。 嗯，好嘞，谢谢朱静馆长，再次感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收听这一期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我是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将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